身边。也许你会再遇见更美更高的山，不必在乎我，我不阻拦你向上爬。

飞，抛开什么一切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盘旋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